白居易《后宫词》：泪湿罗巾梦不成，夜深前殿暗歌声。红颜未老恩先断，斜倚熏笼坐到明。